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舞剧《井冈井冈》诞生于2017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秋收起义90周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90周年的纪念之年。这部舞剧的问世是后人对革命先辈的缅怀致敬，对坚守信念的讴歌礼赞。这部剧已经入选了2018年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师评奖展演。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一起感受这部舞剧的力量。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张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北京舞蹈学院原创民族舞剧井冈井冈。 还是请出几位主创人员哈，来请出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舞剧井冈井冈的总编导郭磊，欢迎你郭校长。我们再来请出青年舞蹈家舞剧井冈井冈的主演孙科，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青年舞蹈家舞剧井冈井冈的主演胡玉婷，欢迎您。 大家晚上好。 对，都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哈。 对，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下半时段一开场，咱们先问问两位主演吧，好不好？那么二位所扮演的角色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身上最吸引你们的是哪一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还是玉婷先来吧。 其实我在井冈井冈的舞剧当中扮演的是小丹这个角色。我对小丹这个角色的理解就是他可能代表着那个时期那一代革命者的一个形象。他不是说像以传统的那些舞剧，他是比如说演刘胡兰啊，或者说像景瑜啊，或者说是曾志这种每一个这样的人物，他代表的是那一代的人，那一批人物他们的革命信仰、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气节。那为什么叫小丹呢？就是我觉得他还融入了江西当地的儿女的那种性格。应该说我觉得他是泼辣的，他是豪爽的，他是耿直的，所以是这么的一个 人物性格融入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节。那最后在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也想努力的通过我看到的、思考的、感受到的、触动我内心的种种的这些故事和发生的事情来触动我的内心，然后我会结合我自己的理解，然后尽量的让我自己能够更靠近他，就是他也会融入我的性格。可能某些时候我也会有自己的小性格和小脾气，那我会放到这个角色里面去，才会让他变得更生动。那就像比如说有的时候在战场上那样的坚定，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去上战场了， 对， 但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只能找到类似那样的内心的参考和依据。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受伤，可能在这个受伤的时候，就当我看到医生给我的那些密密麻麻的诊断书的时候，我也会很害怕，我在想完蛋了，就可能我那个时候半月板受伤，包括我的那个颈椎压迫神经的时候，那个大夫是在侧台盯着我的，他告诉说你不能跳了，我说我不行，我必须要参加这个演出，就可能我觉得是这种精神触动了我，也是我跳这个舞剧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它会让我的性格变得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毅，真的是这样。如果可能平常排练的时候可能也许我就放弃了，说哦，那我不能跳，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控制不了你自己，你觉得我必须干这件事情，那你就跳了，你就上去了，可能我是含着泪去跳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帮我充实我的内心，可能这是我最真实的体验和感受。我不可能去上战场打仗，但是这样的经历就会触动我，但他告诉我的就是不能放弃，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种体验吧，自己亲身的一种经历，就包括他会在那个时候陪伴我，他知道我的脖子就是压迫神经的那个时候，我们俩是哭着喊着跳完那一场的。 哇， 对， 真不容易啊。 但是那一场你会觉得特别的痛快，就是这种痛快是你结合了这个人物，并不是说瞎来的这样子，你结合了那个人物，但你告诉你必须要坚持，你必须要坚强，那你一样走过来了，所以只有这样你才能成功，只有这样革命才能胜利，真的是这样的。 而且我相信你演完这场之后是不是自己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自己的这个舞蹈生涯重新我站在了另外一个角度和高度再回头看我曾经跳过的这些角色这些舞蹈哈。而且刚才郭导也提到，就是说这个角色非常的打动你们二位，就是甚至在很多的一些场景和环节当中，你们是一边哭着来完成舞蹈的，甚至下来以后就是中场转场的时候，可能导演都得要安慰安慰你啊，把情绪稳一稳，然后接着要上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去感染着你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时代那些革命者他们的故事，然后我去想象，我去追忆他，我把我自己真的当作小丹，我不是胡玉婷，当我那些枪声在我身边响起，我想到了我身边的这些亲人们，我陪伴我一起在练功房挥洒汗水的这些同事们都离开我的时候，我一定会很痛心，然后我从他们的身上爬过去的那一刻满身都是鲜血，你不敢回头去看他们，就是你要把这帮你的同事想成真的是在战场上，你要到另外一个空间，通过想象力帮你去回到那样的一个场景，那你是真的不敢去触碰每一个人，你真的想叫醒他们，但是你都不敢碰，你看到这群人怎么可能他们就离开我了，你给我醒来，你给我站起来，你还要陪着我呢，你不记得你以前还就可能你不记得你以前还拉着我说你看你这儿流汗了，你渴了你喝点水，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些行为，就像我在一个那个电影里面看到曾志，当时他对毛主席说我就是说为了革命我已经做好付出一切的准备，就是他说的好像很简单，你好像觉得很平凡一样，但是当我要去跳这个角色，我带着这样的心情去听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他是很沉重的，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没有问题啊，我很坚定，我为了革命我就付出一切，但你听着并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去回味他那个时候的那个精神和状态，他是那么的坚定，那这种精神就会给我，就当我那一刻在废墟里面找这些同伴们，找我的同事们，当最后我发现了我的爱人就是秋生，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革命的种子，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没有抑制住那个呼吸，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怎么可能是真的，你没有呼吸了， 你还活着，你不是刚刚还跟我一块看这件小孩的衣服吗？你不是还陪着我吗？你不是还在听小孩肚子里的声音吗？你现在就没有了啊！我的天，就是可能你才会发现，当你看到那个人真的离开你的时候，你的精神状态是空掉的，你不承认这个现实，就你真的能去想象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身边的。所以每当我跳完这一幕的时候，我的状态的确是很难一下子出来，真的就像郭院长说的这样，要拍拍我，我会哭得很伤心，很难受。 这个角色已经走进了玉婷的内心世界哈。特别，其实我们听了你这一段话，也特别的感同身受，特别感动。就尤其是听到你说，你通过这个角色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定、坚强。啊，我相信这是一定的哈。 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历练了我，因为现在的女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都没有那么坚强。虽然我爱舞蹈，但是我觉得通过跳这个角色，我觉得我会更加有信仰，就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是以革命为信仰，那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要把舞蹈当作我的信仰。它就像陪伴我长大的孩子和亲人一样，就像我把那个孩子拖出去，因为我没有孩子，我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就在想，我为舞蹈付出了这么多，我这样受伤坚持了，我这样留学怎么样我都坚持了，就像你让我离开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做不到。所以其实我是用这样的一个转换来帮助我充实我自己的内心，我就会觉得我必须要坚持，这就是我的信仰，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信仰，就是我一辈子要站在舞台上。 对， 哎呀，我觉得一个角色有的时候真的给演员带来的也是非常多的一些东西哈，一些内容，包括内心的一个成长跟历练。孙科呢，因为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两个人也是相互扶持哈，在剧中是演夫妻，那在剧外呢就好的搭档了，就是在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不可能一个人说演独角戏嘛，也很重要。就是你这个角色会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其实我这个角色就应该说算是一个精神领袖，因为在整个我们第一幕是有很多江西的老百姓，江西的一些农民，他们是不懂得打仗的，他们是不懂得战斗啊，或者是革命精神，是我来去引领他们，然后来了敌人或者是发生什么状况，是我来引领他们，我算一个精神领袖。整个人物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他算是一个比较沉稳的，就是很稳重，然后很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应该发生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就比如说我们在第三幕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第二幕是通过战斗当中我们产生了革命的种子，到了第三幕小井医院以后敌人来了，我们有十几个演员吧，都是应该是伤员啊或者什么，为了保护他小丹肚子里的这个革命的种子，我们都是顶在前面，用枪来射杀我们，而我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我不能让农民或者是其他的战士去挡这个子弹，而是我冲到最前面来把这个子弹挡住。 孙科这个角色啊，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的形象。因为在这个剧目的设定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四幕是通过这两个人物来贯穿他， 是。 那么这两个人物，作为这个编创，我们也有定位。那第一场我们叫相识，他俩是不认识的啊，在那个场面上，通过劳作，认识了。第二场叫相恋，那通过革命的战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三场我们定位相孕，怀上孩子了。第四场相生，那么孩子生下来了。那么这四场过程当中要把这几个层次表达出来，我们在这个剧里边，我们讲前面说的要好听啊，好看，好感动。好听就是我们要把以往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好听的山歌红歌啊，把它组合在一块儿，所以这音乐出来以后就很感动人。那好看是什么？那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肢体语言，要把人物的性格表达出来。而在这个剧当中，这四幕四大双人舞对他们来说是挑战的。刚才玉婷也说了，孙科也说了，就说每一场都有不同的任务 你要有你的潜台词啊，你怎么去支撑他，他内心要想什么啊，怎么去支撑他。有的他们能体会，有的是没有体会的。比如说革命年代那个年代怎么体会，你比如说我们讲江西人的那种性格，有时候开玩笑讲江西老表的那种泼辣，你怎么体会他？哎，你就要借势啊，通过他们所了解到的啊，他们所知道的这种性格、这种人物，以及他们在克服困难、对困难的认识的啊，这种解释把它调动起来。所以我想，这个剧里边真的是他们二位啊，在四段大双人舞当中，这在舞剧当中也对他们是一个考验，就在整个的大舞剧的编排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挑战。由于他们的这个双人舞的建构、形象的确立，把这个剧也给他扎扎实实的给站立起来了。这是他们付出的一个代价，是获得的一个成果。 对，是。那刚才呢，就这部剧当中的一些主要的人物啊，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其实呢，一部成功的舞剧也离不开服化道，包括舞美设计，包括哈，我们说到舞剧，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音乐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再请郭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舞美呀、音乐啊、服装等等吧，各个方面，咱们这部剧当中还有哪些特点呢？ 这个舞美实际上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朴实。你看到以后你会联想到一些比如说水彩画当年的那种啊，非常朴实的那种画面。那么音乐我特别想说一说的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在井冈山地区，在江西这一带啊，革命根据地有很多很好听的山歌、民歌，甚至是红军啊这种歌曲。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些歌把它整合在一块儿，通过这些歌曲把这个剧给它贯穿起来。所以你看整个剧里面都是通过《十送红军》这首歌把四幕给串起来。 是， 这里边有红米饭南瓜汤，有映山红，甚至还有斑鸠调啊，完了有十送红军， 对 啊，刚才我们听到大家听到的红军哥哥啊，你慢 慢 走，类似像这样的歌，所以大家一听，听完以后就能够马上把大家的共鸣给调动起来。一听，哎呀，能够回到那个年代。但是我们也不仅仅的是 copy， 我们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把它有一个发展，同时要把它融合到我们的剧的当中去。所以你在舞剧当中，你能看到音乐和舞蹈的完美结合。这里边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啊，我们认为的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革命题材的限定，又有了这么个音乐的限定，同时我们又把江西浓郁的赣南采茶舞蹈把它限定在剧目创作过程当中给予的限定，使得这个剧有浓郁的地域风格和革命的情怀。所以从音乐和舞蹈包括舞美让它完美结合在一块儿的时候，让人能够全面的浓浓的感受到一个井冈的一个整体的面貌和风格。 来，那咱们最后再来介绍一下演出时间和地点。 对对对，同时呢，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邀请大家伙一起走进北京舞蹈学院，关注咱们的这一次的演出，好不好？来，我们先从孙科开始吧，好不好？来， 好 啊，来邀请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关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创作的《井冈井冈》这部民族舞剧。 好的，玉婷。 特别期待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够来观看我们的舞剧《井冈井冈》，我觉得在这里你们能深深地感受到革命的情怀，革命的友谊，人生最崇高的信仰和最纯粹的精神。 好，最后咱们郭老师两句话。 欢迎观众朋友们有机会来到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家的摇篮舞蹈剧场，本月22、23号观看《井冈井冈》，一定不让你们失望，一定会带给你们好听、好看、好感动的一部舞剧。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三位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么感人的故事。 嗯 嗯，那稍后呢，您也将收听到的是《领读者》系列节目哈。 是的，是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啦。 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胸无江海心南阔，腹有诗书气自华，改变从阅读开始。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刘佳，今天为大家领读的是不忘初心迎接辉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宣誓，把中国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40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改变了中国，影响并惠及了世界。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40年前的梦想，40年前的愿望，经历了40年的风雪雨霜，改革开放的40周年，人民斗志昂扬。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飘扬。现在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笑脸高昂，展现着自己的美丽，展现着祖国的富强。改革开放让中国蔚然屹立在东方，看今之国家重器，支撑着祖国的脊梁。矫健的歼20战机在蓝天翱翔，095级核潜艇在深海20万里自由续航，自制航母战斗群剑锋直指远海，游弋在太平洋上，无人机在执行特殊任务，大飞机已经通过试航，预警机在保卫祖国，天宫2号在太空瞭望，和谐号在祖国飞驰，复兴号威名四扬，神州有了8纵8横的高速铁路网，动车组可以自由行驶在祖国大地上，把城市的距离缩短，把人民的生命延长。自制施工神器盾构机，遇山打隧道，逢海威名扬。啊，中国日新月异的改革，啊，中国敞开大门的开放，张开伟岸的胸怀，拥抱人类的幸福安康。40年的改革开放让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东方，向世界宣告我们的辉煌，向世界放射出万道霞光。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共享，一带一路的引导